我只有真心而已。世界末日我都不会离去，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，没有 在 只凭他一张嘴就天南地北，只凭我一双腿就千山万水。你和我在一起，快乐多过眼泪，那真是多过了虚伪。恋爱恋爱太多的谁是谁非，想爱就爱，何必要等到后悔。在冷漠的世界，我流下眼泪， 好好爱你。